一个星期一次的同学聚会，你不是不理啊嘛。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同安，在这里跟大家讲一声新年快乐。今天是2022年的1月1日。今天的安哥同学会呢，请到这位嘉宾来呢，我是很开心的。因为呢，他的生活的态度啦，待人处世的态度啦，还有他有一句说话成日都讲的，就是说我们不断要去学习做人。而他有一个绰号的，就是叫做老板。很多时候他很锡大家，他都很喜欢请大家吃东西的。老板，听完这首歌我会跟你倾偈的。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I've got you deep in the heart of me. You're so deep in my heart. You're really a part of me. I've got you. Yes, I do. Under my skin.I try to resist when darling I know so well.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I'd sacrifice anything come what might for the sake of having you near, in spite of a warning voice that comes in the night and repeats and repeats in my ear. Don't you know?Wake up to reality. But each time I do, just the thought of you makes me stop before I begin. Cause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Just the thought of you makes me stop before I begin. Cause I've got you under my skin. And I love you like a tattoo under my skin. Under my skin. Yes, I've got you. 早晨啊，顾纪君姐姐你好嘛？ 早晨啊 ，Jackie 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 系啊，我叫你做顾老板啱啊，嗬？ 你话是但啦，都一句啫。系啊，今日新年同大家讲声新年快乐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今日上嚟安国同学会，踏入香港电台，有啲咩心情啊？ 我觉得好似时光倒流咯，因为我哋嘅细细个就喺广播度。在广播度除了嗰阵时嘅即系丽的电视啊、无线电视啊，咁就系成日都嚟港台啦。咁仲有港台嗰个 canteen 啦，我哋以前成日喺度食饭，所以嗰种感觉好似翻去几十年前咯。 系啊，但系好多嘢都变咗啦。 系啊，即系岁月如梭。 系啦，你又大个咗啦，又靓女咗啦。 系你咁讲，我瘦晒，我收晒。 冇错冇错，喺2022年咧，今日咧对我个人嚟讲咧，系非常之 開心同埋有一個好特別嘅期盼嘅。咁啊，開心係咩咧？就係因為呢個新歷新年啦，好多 party 啦，好多朋友可以一齊玩啦。喺疫情之下，喺個控制範圍之內，我哋都可以分享好多快樂，可以面對面。咁我期盼係咩咧？我希望喺新嘅一年咧，大家係健康同埋順利。咁我相信咧，呢啲咧全部都係人為嘅嘢嘅。咁要阿老闆你話翻俾我聽，你有任何計劃嗎？喺2022年？ 我其實已經到咗個階段咧，係即係隨心隨意啦。即係畢竟我哋啱啱坐低咧，話我而家嘅年紀咧，其實已經係。就嚟老人家咁噶啦， 唔會啦。 當然梗係未行可以攞到嗰啲咩老人家嗰啲優惠 啊！我有啦，我嘟過九人錢坐地鐵啦，坐交通工具有啊，我有。 我未有。咁所以即係不過你話計劃咧，我都有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個人咧唔係話你自己個銀包有幾多錢，你點樣而令到自己就咁停咗落嚟咯？咁我而家嚟緊呢一年咧，就除咗希望屋企人身體健康之外咧，我就開始翻我繼續嘅珠寶嘅嘢啦。咁有一條新嘅 line 會開始啦。咁 other than that 就成日為屋企即係走走趯趯咁樣，呢個係我嘅最大嘅功用啊！我記得喺過去呢兩年咧，即係因為 covid， 大家都要留守屋企啦。我反而做咗好多嘢咧，我呢兩年都係做緊啲裝修嘅工作。 哦，係咩？ 咁所以咧，唔知點解就所有裝修工作都係為咗屋企，或者仔啊，或者即係既然冇乜特別嘢可以做咧，就係將舊嘅嘢抄曬出嚟啊，咁執倉啊，即係做呢啲嘢咧。做完之後發覺，咁不如裝修下啦，咁又裝修，整下整下咧，個個都話我都想裝修，咁就幫仔又裝修啊，呢個又裝修，嗰個裝修咁咯。 係 啊。 嗱，你呢個係非常之好啦，裝修其實。呢兩個字咧，你講咗出嚟咧，我諗到一啲嘢。原來有好多嘢咧係要重建啦，又要係 拆解咗再重建。 係啦，呢個裝修係非常非常之好嘅，舊咗壞咗嘅嘢唔要再擺嗰啲新嘢落去啦。其實嗰種係快樂嚟嘅，而且話俾大家聽咧，你每一次嘅做呢樣嘢個出發點咧，都係希望自己快樂嘅。嗱，喺香港過去咗嗰兩年啦。顧忌君姐姐你咧，你好好，你唔單止做好多社會慈善公益，你亦都咧係遊走咧，希望咧做一啲活動，係希望大家咧係可以有機會傾下偈啊，了解一下。咁其實你嗰個出發點係想點咧？ 其實我諗我哋每一個喺香港成長嘅朋友啦，尤其是我哋係屬於草根成長嘅人，我哋係對於香港嗰個感情咧係好深厚嘅，因為我哋好唔捨得見到香港唔係向好嘅方面，係向壞嘅方面。咁所謂話向好向壞，咁當然個個人嘅際遇、佢嘅環境會有唔同嘅睇法啦。你睇你嗰個角度，你生活得好，你梗係覺得越嚟越好啦。咁但係香港有好多朋友咧，都係水深火熱。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係好唔想見到呢一種咁樣嘅感覺，即係喺人與人之間啦、朋友之間啦、屋企人之間啦、社會啦。即係如果我哋唔能夠用翻一種互相包容、互相體諒嘅心情去生活咧，其實係好苦啊！嗰個苦係喺內心發出嚟嘅， 係 咁所以我哋希望當然有能力嘅朋友，盡量做多啲嘢，去令到一啲受苦嘅朋友可以改善佢哋嘅生活啦。咁other than that，我哋能夠希望推動嘅咧，就係大家可以改善佢哋嘅心境。唔好仲有咁多苦喺个心入边啦，即系如果你话好多怨恨啊，好多唔开心咧，嗰种唔开心可以好影响成个人嘅身体啦，影响成家人嘅感受啦。 嗯，系啊，我记得你言语之间咧都会讲咗以下大概个例子，个句子系咁啊，咁点样做人嘅态度咧，亦都会即系影响你点样成为将来嘅你。我覺得你好多時候，你好多事情喺你發生咗，但你都係好鎮靜去處理嘅。呢個係學翻嚟嘅，定是你係與生俱來嘅能力咧？ 我諗呢個係人生際遇積聚翻嚟嘅一種經驗啦。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屋企嘅資源的確係好 好貴乏嘅，咁所以咧樣樣嘢咧，我都係如果要同我身邊嘅人比較咧，我都係差啲嘅。譬如好似話屋企環境啦，譬如話讀書啦，咁譬如你出到個社會嘅時候咧，你又冇背景，又冇資源，咁好多嘢咧，你就學識要做多啲，行多啲。 嗯， 咁慢慢慢慢做出嚟咧，我最近我都喺度講緊嘅，好多朋友如果遇到啲問題咧，一定第一句問點解會咁噶？點解會咁？但我唔知點解咧，係我係因為人哋講，我先至忽然間諗起，我係好少咁樣嘅，我好少問點解會咁，因為我覺得已經係咁啦，你仲問點解係咁有咩意思？譬如打爛嘢，第一句你問點解會咁，我係第一句就已經睇下有冇玻璃砍親人啊，點樣可以執走佢啊？咁同埋你當你一啲即係講親。發生的呢都係唔好嘅嘢啦，無論係大事到點，小事到打爛嘢啊，或者跌親啊咁，個個都已經係喺痛苦當中，即係受難當中，就唔好再問點解，因為你再問點解咧，你係好似喺度抽證緊邊一個人需要去負呢個責任咁樣。咁所以我好多時就一句二話不說，我就去收拾個爛攤子先，收拾完。如果第日再有一個機會係想要講翻嘅就講，如果唔講翻就算啦。嗰啲嘢係抌咗就喺你後邊嘅啦，唔好再諗咯。 非常好，顧老闆，你呢個態度都同我一齊好多年啦。我同你做同事，我係會知啦。因為我哋係做直播噶嘛， 晨早直播室 係啦。其實咧，我依家好似考緊阿紀君。咁當其時咧，我哋有好多同事嘅，好多朋友嘅，有 你記得洪兆峰啦， 係啊， 仲有 方依， 方 依 啦， 系啦， 佛叫做方依，系啦，咁仲有林祖辉啦， 邓志峰啦， 系，仲有黄子华啦， 系啦，我哋嗰阵时候一齐喺亚洲电视，我哋做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就当我嗰时系接任做呢个节目嘅监制嘅时候咧，亦都有啲声音咧就同我讲，可唔可以Jackie 你可以换一换人，如果你有好嘅节目主持咧。你就即系下换啦，我咧就话咧，我一定要用时间俾所有嘅主持认识我，我唔可以我一嚟到就系一把刀即刻去斩晒人。我话佢哋一定有佢哋嘅长处。果然，顾纪君唔单止系一个好出色嘅主持，因为佢个态度，佢个工作上嘅态度同其他人嘅相处，你又做咗个定海神针。我一个人都冇换到，而我决定，我系话咗俾阿周太听咧。我是啱嘅， 非常好。 今日就讲俾你听啦。 系，多谢。 咁就系原来咧，好多时候我哋每做一件事嘅时候咧，大家都唔会系计嗰个结果或者系嗰、那个个反应系点样，就系凭自己嘅良心去做。 系，我谂呢样嘢你讲得好啱咧，就系、是、如果太过计较咧，你可能计完条数咧，你就乜鬼都唔做。因为你计完之后，你就会发觉我用咁多钱，我用咁多时间咩，我得翻咁多，咁其实嗰条数计落嚟咧就唔值得做。但系呢个咧唔系喺我嗰个 Bible 咧，我觉得你每行一步咧，你都有得着嘅。可能嗰样嘢唔系一个实质上嘅嘢，唔系一种金钱上嘅回报啊。但系你喺嗰个过程当中咧，你系会有得着嘅。咁所以而家成日都同啲细过我嘅人讲咧，学做人。是最重要的。咁我发觉好多成功嘅人唔係计佢有几多钱，而係佢行出嚟呢，你会发觉佢嘅态度啦，人与人之间相处嘅技巧啦，全部呢啲呢都係令到佢今日成为一个成功嘅人嘅主要因素嚟。 其实学做人呢，呢一个係即係穷你一生。 每日我哋都学緊。 冇错，喺你个家庭生活里面呢，你非常之开心同幸福啦。你回顾返你以往嗰、那個第一段嗰、那個婚姻同第二段嘅時候，有啲乜嘢嘅感覺？ 我而家都我而家嘅呢段婚姻都已經18年啦，所以再回顧再前啲咧，就根本都唔記得。尤其是當嗰個已經係過去嘅歷史咧，我都好少去諗嘅。我諗係每一日做好每一日咯。當然要比較嘅話咧，就係話。我成熟咗，我更加会知道点样去，唔想再重复以往嘅错误咯。咁变咗去同而家我嘅另一半相处嘅时候咧，我会更加觉得自己系会用心啲去经营呢段婚姻啦。 嗱，呢个系非常之即系重要嘅。 點解國際軍可以笑住去處理問題？又或者佢有好多時候，佢係有啲嘢明明係應該係佢做到手噶啦，咁但係後來冇咗，佢都覺得冇乜所謂。咁其實呢啲係叫做冇所謂。你係點睇咧？ 你個冇所謂咧，而家好有個好興嘅詞語叫佛系啊！你有冇發覺好多人成日都話：，我佛系啊咁啊！ 冇錯冇錯。 我有一次咧，有個朋友佢唔係佛教徒啊，佢係另外一個宗教嘅。咁佢同我：，你哋佛系嗰啲梗係咁啦，你都唔理噶啦咁。我話唔係，我想少少澄清一下，佛系喺我嘅 interpretation 咧係，我哋已經盡曬力啦，之後個outcome 即係嗰個結果嘅，如果唔係你自己所預期嘅咧，咁就 let go 啦，即係我哋就放手，唔好執著。但係唔係代表佛系啲人咧，我覺得冇飯食，我坐喺度等啊，等飯食啊，咩啊，我就等，唔係唔努力嘅， 絕對唔可以， 絕對唔係嗰種諗法。佛系嗰啲人即係袖手旁觀啊，企喺度，唔係，我只係覺得話唔執著啫， 要懂得放手， 肯定係啦，我哋。人生當中咧，我諗會即係千千百百回咧，係入咗一個位，可能係人哋覺得係死位啦。但係其實嗰啲死位咧，你自己唔好死衝爛衝喺前面，你褪後幾步咧，可能你可以出翻嚟嘅。咁所以呢個可能係反射好多朋友嘅婚姻生活啦、工作上啦，或者係學業啦，好多嘢你去到某個位你就覺得。冇噶啦，冇噶啦，死噶啦，死噶啦。其实都唔一定系嘅，即系你谂下，俾自己冷静啲，谂谂，再发掘一下，系咪真系冇出路咧？我知道好多朋友会觉得系好难嘅，你讲好似好易。 系啊， 其实我本人都经历过好多次呢啲位。咁我觉得系难嘅。你个而家觉得我好似讲嘢好冷静，其实我喊过、嗌过，即系做过好多 惶恐啦， 一般人都做过嘅嘢嘅反应。但系之后嗰个时间你就要停落嚟、慢慢冷静啲，睇下系咪真系冇出路咯。 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盘中透着那味意，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亦能学懂开解与宽恕，也像我很纠结的公事，此际回头看，原来并没有事，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竟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行得艰辛的引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那一家，那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到大五大节将苦宴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只供你觉得苦也不太差。再开学，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如艺坛结束，就像我一直停向，要从未沾湿眼角，仔细地看神坛里目，问什么精巧也不。却在某消失晚秋深夜，忽已明了了，而往亦便衰落，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今天 边境吃得出那睿智，越来越记挂。开始是挨一些苦，栽种绝处的花。行得艰辛的人路，甜蜜不知太寡。青春的快餐，只要求快，不理哪一家。哪有玩味的空档来欣赏细致淡雅？到大悟大彻，将苦宴的升华等消化学沏茶。自共你觉得苦也不太差。做人没有苦涩可以吗？真想不到当初我们也讨厌吃苦瓜。当睇清世间所有定理，又何用再怕？珍惜淡定的心境，苦过后更加清。万般过去亦无味，但有领会留下。今天先记得听过人说，这叫半生瓜。那意味着他的美年轻切，将一切都升华，这一秒再拥吻下，我共你觉得苦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喺本台节目《香港家书》表示，好多西方国家采取确诊病例应该居家休息、病情恶化时去医院嘅政策，但香港做法恰恰相反，每个疑似病例都要住院隔离，直到重复检测呈阴性或持续病毒量系低病毒载量，先可以离开。最后证明这种以医院隔离为基础的方法，反而使到社区传播病例大大减少，令医疗系统不至于瘫痪。袁国勇认为必须修改和制定所有学校、餐馆、会议厅或娱乐设施的通风要求，以减少空气传播，亦都要彻底改革非常落后的追踪接触者技术。啱啱卸任港大校委会主席嘅行政会议成员李国章话：，国殇之柱被形容为纪念六四事件系骗局。佢话创作人高志活原本想纪念美国1995年一宗爆炸案死难者，但美国拒绝接收，高志活先去揾其他人，最终给予支联会声称用作悼念六四，但柱上雕刻嘅头像都系西方人，同六四完全无关。校委会亦都担心雕像喺台风下倒下。傷及途人由誰負責？作為大學有責任尋求法律意見，最終決定移走雕像。李國章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又提到自己上任校委會主席之初主持會議被包圍的事件，質疑是政黨所為，與中美關係有關，認為有人想將勢力輸入院校，管理年輕人思想，對大學的精英洗腦。他說港大不再承認學生會地位，是不希望學生受人擺布。他说学生可以批评政府，但出发点不应该是反国家搞乱香港。学者进行的多项动物实验显示， Omicron 较之前发现的变种病毒对肺部的损害较少，或者解释了 Omicron 引起的症状较轻的原因。学者研究老鼠和仓鼠，发现 Omicron 产生的破坏通常主要在上呼吸道，即是鼻、喉咙和气管，对肺部的伤害要少得多。一个由日本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团队认为 Omicron 对肺部的损伤较小，体重减轻和死亡的可能性也较少。又发现在仓鼠肺部的 Omicron 病毒量是其他变种病毒的十分之一或者更少。学者一直以为感染 Omicron 的人多数是年轻人或者已经接种疫苗，令病情较轻微，现在可能和病毒对肺部损害较少，令病人患重症的风险下降。他们下一步将研究例如用猴子进行实验，或者检查感染 Omicron 病人的气道作进一步确认。据北韩官方传媒报道，劳动党一年五日的全体会议闭幕，党总书记金正恩 提出今年党同国家发展方向，但未向南韩同美国释放信息。报道话，金正恩提出咗喺两韩关系同对外应当坚持嘅原则性问题同具体方向，会议又讨论制定韩美关系战略，但未公开具体内容。报道指出，金正恩提出朝鲜半岛日趋不稳定嘅军事环境同国际局势，要求持续加强国家防卫力量。全会又将紧急防控工作放喺首位。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干燥，朝早清凉。下星期中至后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位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维园有公选会啦，而喺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元朗大堂就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去到今晚嘅7点，介乎避雨亭至到大堂山道停车场嘅大堂山道会间歇性封闭，港铁巴士 K66A、K66S 同埋九巴600R 号线咧就会加强服务。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道路港公路太和村去九龙，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新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点样运用先最有效？有边啲地方要巩固？边啲要简化？点先可以令我哋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下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新一年 新开始， 开展新计划， 无限新想法， 多啲新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神光第一线。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啦！ 各位朋友大家好，好开心可以在2022年1月1号这个日子同大家在这个空气当中祝福。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我是顾纪君，大家现在听的是安哥同学会。 是啦，没错啦，一个这么好的声音呢，我觉得你这个声音是充满力量，充满希望。我们正在休息的时候呢，说物质的东西啦，在一个去即是很 humble 或者甚至乎比较贫瘠的生活都经过过了。今天的顾纪君，你怎么看物质呢？ 我觉得人生是不同的阶段的。当没有的时候，你当然会想追求。那个也可能变成了一个人生努力的目标。因为很多现在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我上次较早之前都去那个中学做分享。小朋友问我，他说其实呢我找不到人生目标。啲小朋友同我 讲， 好细个噶咋，佢哋就话你觉得我哋有咩目标咧？咁我就同佢分析，因为佢而家嘅年代咧，屋企好锡，所以小朋友咧所有嘢嘅都唔缺嘅。我哋以前缺嘅咧就哇过时过节过年好开心，系因为平时冇啊嘛。但系而家嘅小朋友系屋企 萬千寵愛，即係能夠俾嘅都俾曬佢哋，希望佢哋出人頭地，希望佢哋住得好，希望著得好。所以每日佢哋要嘅嘢咧都唔缺嘅。咁反而過時過節咧，就諗爆頭都唔知俾咩佢好，因為平時都俾曬啦。 好啱，好啱。 咁所以佢哋會同我傾偈嘅時候咧，就話我諗唔到咩人生目標，因為佢嘅人生目標就係屋企已經住得好温暖啦。爸爸媽媽又俾曬佢要嘅嘢啦。咁佢下一步佢想要啲咩嘢咧？咁。咁我就會覺得這個訪問咧，其實係顯通法師邀請嘅。咁我空師喺隔離咧就加咗一句説話，我覺得好好。佢就話因為佢哋唔夠餓咯，如果你餓啲咧，你就有目標噶啦咁樣。我所想我就話有陣時人生即係我哋之所以會喺細個嘅時候就想買屋，係因為嗰陣時好想脫離咗屋村嘅生活，因為嗰陣時比較。我哋仲住喺啲係廉租屋啦，廉租屋就樣都冇嘅，即係自己間屋入面又冇廁所啊，冇剩，咁變咗好想有一間屬於自己一家人嘅屋，咁所以嗰個就係人生就有一個奮鬥嘅目標。咁由屋咁細啲嘅，咁咪買咗第一層，跟住就想再換間大啲嘅啦。咁如是者咧就係建立咗一個人生嘅目標啦。咁雖然安哥而家頭先話豪宅，其實事實上就係喺個目標當中，你希望可以不斷進階。所以先至會有呢樣嘢發生。咁但係去到而家你問翻我，咁今時今日第一，我哋已經係有翻咁上下成熟啦。我唔會用老啦嚇。 成熟 啫， 成熟啫。嗱，咁你即係講埋我，因為咧，我同你一齊出去嗰時候咧，我哋都係同年紀嘅朋友嘛。咁我都 OK 嘛。 OK 啊，我哋大家都保養得好好。我同一個法國人食飯，咁佢係一個好出名嘅釀酒商嘅老闆。咁佢就同我講，佢話：你知唔知啊？如果你去歐洲咧，你隨時可以呃到好多人。 係咩？ 佢因為外國人眼中咧，我哋係好細個。 You are too young and too beautiful。 所以即係呢個。是一个笑话啦，但系即系喺个内心入边都好开心，即系我哋所有嘅嘢咧都，我觉得而家自望下自己手手脚脚啊，对住块镜望住自己周围嘅环境，我哋都系用一个感恩心，即系好感恩我哋有健健康康，我哋样样嘢都家人有即系叫做 平平安安啦 ，大家又好。我唔敢講話咩，總之大家都好和諧啊，好開心啊，咁我覺得已經係好滿足。所以物質上嘅嘢咧係一個階段性嘅，即係我好似講笑咁講，我以前咧從來冇有擁有過一個咧好多女士都好想要嗰個手袋嘅。咁但係好多朋友咧身邊都有嗰個手袋。咁有一日唔知邊個節目咧，我就訪問呢一個品牌嗰個總經理。咁我就聽講你呢個品牌啲手袋好難攞嘅。咁佢都唔係嘅，咁都可以嘅，咁我就話咁如果我想要一個，你估得唔得咧？咁佢就安排咗一個俾我。咁佢問我想要咩手袋，咁我就話因為我冇諗過我自己將來會再買嘅，咁我諗住要嘅，梗係最高型號、最高階嗰個啦。咁我要嗰、那個咁，咁佢就俾咗一個。咁但係之後咧就唔知點解好似中咗毒咁咧，得閒見到咧又買咯，又買啦。咁就其實我好少用嘅，我唔知純粹係一個。collection 咁樣啦，即係我到而家都係用嚟用去都係嗰幾個，其他嗰啲咧我都係擺埋嘅。咁呢個係唔知係咪因為我自己本身咧，我有個我自己形容我自己，我好似個垃圾婆咁。我係好中意儲嘢嘅。 哦，咁你呢個係高檔或者叫高級極品垃圾婆啦。 你錯啦，嗱呢啲就係、是。大家都覺得係高級，我係乜嘢垃圾都儲嘅。我連咧你買即係買完嘢咧，咁有個 shopping bag 咪絲帶嘅，我連嗰條絲帶我都儲嘅。我係儲到有一堆咧，有個成個冧一個紙箱咁多。咁人哋問你儲嚟做咩？其實因為我自己畫畫嘅，我有做啲藝術嘅創作，我其實係一路想將我用過嘅、經常用嘅所謂冇用嘅嘢，係愛嚟做翻一幅好大嘅藝術品，因為我係想用翻嗰、那個環保嘅意識咧、第一嗰啲嘢係靚靚地、乾乾淨淨嘅。如果即係好似譬如例如好多絲帶咧，我係想用嚟做一個女士嘅頭髮。咁我哋又咪好多啲化妝品嗰啲咁嘅樽樽罐罐咧，咁嗰啲好多我會分翻顏色啦，有一啲咧我就愛嚟做佢面，有啲係愛嚟做嘅其他部分，咁我想將佢變成 art 嘅，咁但係當你要儲到一個量，你先做到嗰樣嘢咧，未做到嘅時候咧就變咗係一箱一箱嘅垃圾喺度啦，咁我先生成日都話我又唔係好明白你儲呢啲嘢做乜嘢。咁所以遲啲佢會明㗎喇。當我做到出嚟嘅時候大家就會明白。 咁我亦都知道你呢就有一個好好嘅義工團隊呢， 有啲時候咧，去醫院裏面咧探望病人嘅。點解你會有咁嘅心去參與呢啲工作咧？ 我自己咧就即係講真，我都好向好多人士學習嘅啫。最影響我多嘅，當然係影響得最大嘅就係正言法師啦，台灣嘅正言法師。透過正言法師嘅愛心咧，佢有好多活動嘅。咁當然我而家我冇喺慈濟呢一個團體入面，我自己係學習到佢嘅諗法啦，佢嘅行為咧，我哋將佢擴散去自己身邊所有嘅朋友啊。我哋而家都做好多能夠做到嘅工作，我哋都去做。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我身邊有好多朋友都有做呢啲。咁頭先你講到嗰個義工團隊係當年咧透過佢哋嘅宗教咧，就去醫院同一啲患病啊，或者係有啲親人過世的朋友去幫他們種念咁樣，咁呢種係一種好有愛心的行為。因為以前我最初未接觸到的時候咧，我都覺得好驚嘅，因為我哋都怕見到過世的人啊，或者甚至去殯儀館啊之類。但係有好多有大愛的師姐咧，佢哋就從來都冇介意去做呢樣嘅工作。咁我哋而家身邊好多譬如我有時會接觸到香港一啲團體咧，佢哋本身就係一個專門幫人嘅咁佢會 WhatsApp 俾我，我有幾個個案，我成日都話即世界上咪萬萬千千咁多人，點解無端端佢會個信息會彈到去你嗰度咧？咁必定係同你有啲恩怨咯。咁所以我哋就如果可以得嘅，我哋都會盡量去做咯。 嗱，有一個接觸點咧，係即係我自己都意想不到嘅，就係有一次咧，我同朋友，咁佢係做導賞團嘅，我哋嗰日咧就行到去香港醫學博物館，咁我就好中意，我突然間行到有一間有一個 room， 咁原來咧係你捐贈咗一個展館，可唔可以話俾大家聽，當其時點會有一個機緣去做呢件事咧？ 當嗰個姻緣嚟到你面前嘅時候，咁我覺得如果我做得到咧，咁當時就係因為你頭先講嗰個香港醫學博物館咧，係一個一級嘅保護文物嘅館嚟嘅，咁佢咧搭口釘都唔得嘅。咁所以去做展覽咧，全部都要圍曬板啦，但係嗰啲板就係唔可以黐住個建築物嘅。咁但係佢亦都有一個難度咧，就係佢要自負盈虧嘅。咁所以咧，嗰班去管理層咧，其實全部都好多都係醫生嚟嘅。咁佢哋就我哋認識一個朋友，咁佢哋就講到嗰年咧就想做呢個館。咁其實呢個館咧就係十年嘅，即係去贊助。我嗰陣時啱啱我先生咧就想送一樣嘢俾我嘅，咁佢本來話想送一隻鑽石戒指俾我啦，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其實我都唔真係需要鑽石戒指啦，我話不如我哋將呢筆錢即係送咗俾一個有需要嘅團體或者係一個乜嘢都好啦，咁巧咧就呢樣嘢出現啦，咁我就覺得好有教育意味，因為呢個地方咧係專門愛嚟做教育嘅工作嘅，嚇，咁我就話好啊，咁不如我哋就捐咗俾香港醫學博物館啦，咁樣。 嗰日我見到之後，我覺得我係除咗開心之外，我係感動，就係因為你有能力，而係你將呢份愛同埋能力咧，係做一個好貼地嘅嘢。在你從事咁多年的影視，嗰個旅程啦嚇，咁你仲記唔記得你參加嗰、那個比賽嗰時候咧，即係慧眼識新星，講下你當年嘅經驗。 其實我哋嗰個年代嘅慧眼識新星咧，係我記得嗰陣時我應該係得16歲。到啦，未夠18歲嘅，因為我嗰份約咧都唔係我簽嘅，我爸爸係簽嘅。咁嗰陣時我講翻我離開學校，其實我今日考完會考咧，第二日就去揾工嘅啦，因為嗰陣時我爸爸就諗住叫我去做工廠嘅，因為我爸爸係做廠，我姑丈開廠嘅。咁我由細到大咧都喺廠嗰度大，咁我係好唔想去工廠做嘢啦，即係我冇歧視到人哋，但係因為我覺得 每一個工作環境都會有同自己的個諗法，即係有掛鈎。譬如有啲人好細個想做護士，但係細個想做唔同嘅工作，即係佢會有一個夢想。咁、工廠唔係我嘅夢想嚟嘅。咁但係爸爸就會覺得屋企嗰陣時候咪話太即係有資源咧。咁你中學畢業就差唔多㗎啦，就唔使讀啦，都冇 出嚟做啦。 係啦，你考得唔好就 係 啦，做嘢啦咁。咁所以咧，我一考完會考。我都知道我唔會再有機會讀書啦，咁我就嗱嗱聲第二日我就去揾工，咁我咧就係啦嗰陣時，我哋嗰個年代啊，打開份報紙圈啊圈啊圈啊圈啊，係周圍寫信啊咁樣，咁結果咧俾我揾到一份工咧，就係喺一個電影公司入邊做文員嘅啫。咁因為我屋企嗰陣時住喺香港仔嘅，咁嗰份工咧就喺旺角嘅，咁我就好遠噶啦，搭車啊咩咩都，但系咧即係快快脆脆有份工，我好開心啦。咁結果我就有一日喺旺角翻工食晏嘅時候咧，就有一個人就 approach 我話有一個咁樣嘅選舉，你有冇興趣參加咁？咁嗰陣時細個，雖然細啫，都有聽到有呃人噶嘛嚇。 梗係啦， 我就嗱嗱聲， 乜鬼啊？ 咪就係咯，嗰時都有呢啲嘅啲騙子嗰啲咧。 依家都有㗎， 而家就多添啦。但係嗰個年代都有㗎。咁我就啱啱我冇興趣乜乜。咁我記得嗰個男士咧就係即係都係好年輕嘅男仔嚟嘅。原來咧當其時都係浸會嘅學生嚟嘅。咁佢就又攞身份證，又攞學生證，即係能夠攞曬任何嘅證件咧，電視台嘅。工作證，因為呢個比賽係嗰陣時嘅麗的電視辦嘅，咁佢就攞咗出嚟咧，就話咁樣咁樣咁樣，你淨係我冇嘢要求你嘅，唔使俾錢，唔使食嘅，淨係攞個聯絡電話，我個名，咁我俾咗佢啦。俾咗佢之後咧，真係隔一段時間咧，就有人打電話嚟，咁我爸爸聽嘅啫，即係我仲呢件咁嘅事聽咗下揾我之後咧，就話我爸爸有人話咩咩，咁我爸爸咧就去邊度啊？去電視台。去電視台係呢個好重要啊！如果佢話去咩咩商業大廈咩咧，就冇噶啦嚇。 冇啦， 咁佢就話去電視台面試。我爸爸就我媽媽就反對嘅。我爸爸就話都無妨嘅，係咪啊？即係見下世界咁。我哋冚唪唥陪佢去咁啊，爸爸媽媽陪我去電視台。咁由嗰陣時開始咧，就係進入咗咁啊，即係好多人嘅。咁結果我唔知點解會入到最後嗰十個。咁跟住就就入咗個 training 嘅，嗰好似個訓練班，係一個好特殊嘅訓練班，就係俾呢一班人嘅，咁就訓練咗三個月速成，就出嚟咧就個個都要做主角嘅，因為嗰陣時已經講咗話要即係希望可以俾機會捧紅呢班人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有機會做主角。咁後來我都問過幾個電視台嘅高層啊前輩啦，我其實我睇翻我啲同學十個人入邊咧，靚仔靚女。個個都有嘅，點解你會揀我？因為我自己好知道我唔係一個發明星夢嘅人嚟嘅。跟住佢哋話俾我聽咧，佢話因為你勤力，因為你努力，所以我哋覺得你係可以嘅。所以我覺得呢樣嘢我都想同其他啲朋友分享咧，即係有啲情況底下，你唔好睇你嘅外在條件啦，你嘅內在條件可能比 個力量重大。 重大係，因為當你去同人哋競爭嘅時候咧。你的內在條件是一種韌力來的，但是你的外在條件是隨時都會消逝的， 是隨著年紀啊、年齡啊、環境啊、 情緒啊、睡得不好啊，樣子都會變的，但是你的內在呢，你的韌力呢，就可以令到你贏了一場比賽。 我跟你在亞洲電視做同事都一段日子啦，咁對你嗰個performance 梗係即係非常之即係敬重啦嚇，否則嘅話點會加人工啊？有加人工俾你嘅，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啊？記得啦，係咪嗰度笑緊啊？顧幾君依家嚇，咁樣咧，我記得有啲前輩同我講咧，嗰時我仲未同你合作嘅，你曾經係一年之內咧演出過580個節目嘅記錄嘅喎。 係啊，我相信呢個記錄 係呢個係咩記錄嚟嘅咧？真係 呢個記錄我其實我呢件事我都久唔久會諗翻起。 係， 因為呢一個記錄咧，我相信係前無古人，後面都未必有來者，因為以香港嘅電視台嘅制度入邊咧，係唔應該俾一個藝人。有580個 show 一年嘅，我記得嗰陣時我哋簽約咧，一年係120個 show 嘅，約莫你一個月做10個 show。 係係。 咁我嗰陣時咧就做咗好似係580個 show， 我都唔記得咗。我一日係做咗12個 show， 同一日做咗十二個 show。咁嗰陣時咧就由早晨節目，即係你嘅節目啦，一路到咧又有啲咁咩五棱鏡啊，又唔知乜嘢啊乜嘢啊，跟住有陣時又出埋拍埋劇啊，然之後仲有體育節目啊，咁一紮節目就十二個 show。佢有張紙咧，紙到好似一張而家啲演唱會飛咁，再長少少咁樣。嗰張紙就係每個月每年打出嚟做幾個 show 嗰張紙。 有一張嘅， 但我揾唔翻。你知嗰張紙咁脆弱。 今日你講翻當年嗰個580嘅 show， 就係一個成績表啦。你都主持過體育節目啦，同埋奧運主持啦。近排你都有自己個頻道。 我有一段時間做過，而家又都冇做啦。嗰、那個係一個新嘗試嚟嘅，因為我從來冇做過政治議題嘅節目。咁我嗰種諗法，當其時嘅諗法咧，就係因為經過咗香港嘅社會運動啊之後咧，好似我哋提到好多朋友有一種撕裂嘅情緒，咁我哋係好唔想。有呢一種咁樣氣氛，咁原本嘅即初心咧，就係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平心靜氣 嘅 party 啦， 係啊，平心靜氣坐低落嚟傾下，大家即係咪係咪真係解決唔到咧？咁樣有一段時間咧，係大家根本冇辦法聽到嗰個問題喺邊度，因為大家啲國質一致。咁做咗一段時間之後咧，都發覺係幾困難去。要求唔同聲音嘅朋友咧，可以心平氣和咁嚟坐低傾嘅，咁所以咧就個節目亦都停咗。對我嚟講係一種經驗啊，即係如果我唔經歷咁樣嘅，有陣時我哋嘅諗法都仲係好單純，即係覺得可以經歷咗之後就發覺，個難度真係好大，咁可能要。頭先就講啦，入咗個位唔喐得嘅，不如褪翻出嚟，試下用第二啲方法啦。 冇錯，冇錯。 咁所以我哋又轉咗第二個 format， 咁我而家又去嘗試做一啲咧係軟性啲嘅藝術方面嘅層次嘅嘢，希望又透過藝術去改變個人嘅諗法咁樣。 我覺得咧，內心嘅強大咧，這個力量咧，先至係好重要。剩翻少少時間，顧記君、老闆、高老闆，有啲咩嘢説話好想同聽緊呢個節目嘅朋友分享 ？Your show time， 顧記君， 我想送兩句説話俾大家。第一個咧就係希望大家能夠善待自己，愛自己多啲，唔好將咁多垃圾啦。精神上嘅垃圾啦，或者係食入口嘅垃圾咧，擺落自己嘅身體入邊，多啲正能量。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身體健康。而另外一樣咧，我想同好多正在奮鬥緊嘅年輕朋友分享，好多人都想揾到一個捷徑或者一個方法，不二法門，點樣可以成功？其實我自己嘅感受咧，成功只要你肯願意，俾你身邊所有嘅人都多行一步咧，咁你嘅成功咧係會比其他人都會容易多一步嘅。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ay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